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82集，明月入君心。你敢有什么意见？陈老江科长这件事，稽查院的人一直在观望。本来在这个会议室看到江科长这些人，范同亚跟稽查院的其他人就很惊讶了。没想到紧接着风楼城就宣布了这样的一个炸弹。这才过去了两天，江科长连升两级，刘姐变成科室的科长，连实习生的潘明月跟罗谦忽然转正不说，还变成大组长跟祖父，这确定是没开玩笑吗？所有人，除却早就有消息的江科长、刘姐跟罗谦这几个人都满脸惊讶。自从上次出来后，他们有预料到自己没事，但没想到会连升两级。尤其是刘姐，怕是这个位子上最年轻的一个人。按照他原本的履历，江科长还在的情况下，再给他五年也不可能做到现在这个位置。至于罗谦就别说了，他这一次是参加实习的，有潘明月跟秦冉在，他都不一定能被稽查院留下来，更别说还成为祖父了。比起刘姐他们，更加震惊的是十八层的其他人，尤其是范同亚，他直接站起来，似乎是太震惊了。 风月，我想知道江科长他们为什么忽然升职呢？ 陈老他们两天没有消息了，一回来江科长竟然升职了，潘明月还升到了大组长。范同亚不敢相信，这怎么可能？会议室的其他几个知情的领导没有说话，风月只是看了一边站着的范同亚一眼，就收回了目光，没说什么，也没有反驳，直接转身同江科长说话。看到潘明月的时候，朝他示意了一下。潘明月知道风楼城有话要跟他说，跟了上去。 最近怎么样了？ 潘明月跟风楼城的关系还是很好的，还会时常打电话联系。风楼城说话轻松，也不带工作上的事。潘明月回的也很随意，只是抿唇笑道： 我在帮陈杰剪辑视频。 风楼城也听说了秦修成结婚的事情，不太意外，只是笑着摇头，也有些感叹道： 呵，竟然还用上你了。 冉冉结婚的时候没用上我，这时候刚好。 潘明月慢慢的跟在他身后。风楼城也知道秦冉身边的那一堆人。潘明月说到这儿，他忽然想起了什么，转头看了潘明月一眼。 你应该不会转行吧？ 要是转行去当了摄影师，那他才真的是要哭呢。潘明月顿了一下，才认真地说道： 我不会的。 那就好。 风楼城放心了，他拍了拍潘明月的肩膀。 叔叔等着你上来，并肩坐镇。 潘明月点头。 啊，对了，上次江科长应该跟你说了吧，陆家的对接案。 风楼城看向潘明月。 具体流程时间你看了没？ 嗯，看了。 潘明月想了想，两个部门交接都要一个月的时间，正式参与案子要到处流窜，不过应该能够赶得上何晨的婚礼。 那就好。 风楼城笑了笑。 去交接工作吧，潘组长，恭喜。 两人说着话，旁边的人没敢插话。风楼城的这句叔叔让身边的几个高层直接震惊了。他们本来就很诧异，为什么陈老都没有消息了，江科长凭什么能把陈老拉下马。直到现在风楼城这句叔叔，他们才隐隐约约反应过来。也怪潘明月的档案上写着孤儿， 谁也没想到他还有这么硬的后台。之前潘明月实习生的事情被十八层的人宣传过一遍，但潘明月一直很低调，也没解释，大家跟十八层的人一样没有当真。眼下哪里能想得到，原来潘明月在稽查院有关系这件事是真的。再看江科长刘姐这几个人，在听到叔叔两个字的时候没有太大的反应，显然是知道实情的。这次稽查院的事情涉及到的人员太多，职位太高，并没有选择公布，甚至于稽查院都还有很多人被蒙在鼓里。而另一边，范同亚跟十八层其他没有得到回答的人还被晾在一边。范同亚的手捏了捏拳头，他从小到大还没有经历过如此失败的事情，直接抓住了一个实习期间关系挺好的一个内部助理，问道： 到底为什么？江科长我不说，他功勋到了，但是潘明月呢？他一个实习生，还有其他几个，根本就没有什么履历吧？ 十八层几个跟范同亚关系好的人也看向那个内部助理。内部助理看着范同亚等人的样子，不由摇了摇头，然后叹息着回答道： 实习生又怎么样？就算是一个实习生，陈老都为他弄下来定罪了。陈老现在已经被关起来了，重大罪行，这就是大功一件。没看封院都没说话，你有意见？你敢有什么意见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